我在，你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没有答案。对我，你爱的太晚，又走得太快，我的心你不明白。哦，爱让我变得看不开。哦，爱让我自找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我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收回。 就当他是个老婆。

像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你的心河流向我，无眠不休地追求。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不停游，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海不停休，从来不想回头，不问天长地久，因为我的爱覆水难收。多少喜乐在心中慢慢游，多少忧愁不肯走，流向心头，像鱼儿水里游，永远不会问结果，他们知道爱情没尽头。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不停游，一天到晚想你的人你心里永远留我。 鱼儿鱼儿鱼儿水中游，游啊游啊游啊游啊游游游。鱼儿鱼儿鱼儿慢慢游，游啊游啊。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

和好，不怕你哭，不怕你叫，因为你是我的骄傲。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。